主题曲在那一年的年末拿到了无数榜单的冠军，当中也有二胡的出现。 自我封锁半生，只为爱上我的你，爱一次痛一次又再生，共你不应结识，或会改写这半生，总意料偏偏偶遇爱极深，想怎么要分，太多生死越爱越恨，没法一心两分，委屈过一生，愿意不死的信心，紧守心中那点放任，让你终不再返，封锁我一生，心去等，只为我最爱的爱，情路那用别人全情地继续等，自我封锁半生，只为爱上我的你，爱一次痛一次又再生，共你不应结识，或会改写这半生，总意料偏偏偶遇爱极深，就等